身后冷暗雷横跨，再身后石不转横跨，再在身后长河落日横跨，最后百花缭乱也是横跨。霸图的频道里一片干净。 但是全队五位选手五个角色却是一样的节奏，一样的步伐，横跨一步接着一步，将气罐长虹甩在了身边。这是一种无声的信赖，信赖队伍的最前方，他们的队长韩文清的举动，信赖他这一步横跨绝无不是毫无意义的。这是一种无声的默契，每一个人的操作都是那么的及时有效，丝毫没有犹豫迟缓而耽搁到下一位选手的判断和操作。猥琐到极致的气罐长虹就这样被霸图默契高效地避过了。而此过程中，他们没有在频道中有过任何沟通和预警，就连随便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。联盟中有一项数据统计，专门针对的就是每支战队在每场比赛中使用文字信息的多少，以字数计。而霸图正是20支战队中文字信息最少的，无论团队频道还是公共频道。团队频道主要用于队内的情报传递和战术沟通，团队频道交流少意味着队伍的默契程度高，各种交流都简略精准。霸图目前这套阵容明明是第九赛季才集结成型的，现在却已经有了如此默契度，不得不承认完全是得益于老将无比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意识。而这一统计数据几乎已经成了衡量一支战队实力的标准。排在霸图之后团队信息少的，正是目前夺冠呼声最高的轮回战队，再其次是微草战队，都是顶尖豪门。当然其中也有例外，比如雷霆战队本赛季表现很突出，但他们这一数据却不降反增，原因是萧时钦的指挥变得更多更细的缘故。再比如蓝雨战队，顶尖豪门之一，但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别原因，蓝雨的这一数据毫无豪门风采。而以上都是局限于团队频道的统计，此外还有公共频道的数据统计。公众频道那就是敌对双方的交流了，这当中以相互的嘲讽垃圾话居多，这个那就是各自队伍选手的性格，倒不太反映实力了。不过还是因为那个原因，蓝鱼在这一数据上更为翘楚。相比之下，星星战队有团队消息统计中不上不下，十分中流，团队交流不如豪门那么简约，但却也没有一股新队那么嘈杂。而在公共频道的数据统计中，星星却名列前三，可见有不低的垃圾话水准。